最精细的组织分离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美国的达芬奇的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于它是最先进的产品，目前是不允许向中国来出口的。我们是做到了一个进口产品，尚未进口就可替代。达芬奇是3000万，成本降低一半左右。 而不远处的大爱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已经帮助了10000多名高位截瘫的患者康复，有的甚至能够重新行走。河南安阳的张轩轩马上就20岁了，4年前却因为一个后空翻导致了胸部以下都没有了知觉。在这款百万级别医用机器人的帮助下，4个月的康复让他变化不小。 之前是身体完全没有什么感觉，使用了之后呢，我的腿会比以前麻，身体可能会比以前舒服一些，因为以前我没有怎么动过嘛。我使用过后呢，我胃口可能比以前大一点，精神比以前也足得多，希望我能拄拐走。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边逛展边介绍， 展会上呢会给大家亮相500多款展品。在特种机器人方面，像四足机器人会增添了机械手臂，空天地一体的无人机和地面协同作业的机器人，消防可以达到1000度耐高温的机器人等等啊。这次我们有很多互动的展品啊，脑控机器人区啊，一个人通过脑控可以控制多台机器，还有10个人一起啊通过脑控来群聊。 观众可以通过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预约参观，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证明。 世界机器人大会从2015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已经发展成为机器人领域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国际元素最为丰富的顶尖盛会。据报呢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等20多家国际组织受邀作为支持机构，全面参与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进一步促进机器人领域的国际对话。 大会论坛由一场开幕式、领航峰会、未来峰会、国际峰会3场主题峰会、20多场专题论坩等活动共同组成。300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国际组织代表、企业家代表以及我国工程院院士、国际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带头人等嘉宾将出席峰会。 同时呢，2021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也将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设共融机器人挑战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共4大赛事。同时呢，大赛还将会协调对接产业、金融、技术等资源，贯穿全年举办多项系列的特色活动。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为及时回应市场关切，便利市场各方获取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北交所官方网站昨天上线试运行。官网主要包含业务规则模块、投资者教育模块以及本所简介和要闻板块3个内容模块。 根据证券法规定，北交所官网将会作为北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是全方位服务各市场参与主体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官网未来将会登陆上线发行上市专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情信息揭示、统计数据发布、法治法规制度展示等内容和功能。 下一步，北交所将坚持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根据市场建设发展情况，不断提升网站综合效能，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权威信息平台。同时，也欢迎市场各方对网站布局、信息获取、效果呈现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从今天起将启动电动自行车和注册登记预约业务，凡前往各交通支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上牌的市民呢，都需要提前预约了。交管部门也强调，目前全市还有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登记上牌，到这些门店上牌是无需预约的。 由于10月31号超标电动车上路许可到期，市民置换新车的需求集中释放，近期全市非机动车登记站都出现了集中排队上牌的情况，市民等候时间变长。 今天实施预约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注册之后，市民需要提前通过北京交警 APP 进行在线预约，合理选择办理时段和站点，从而减少排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 交管部门表示，预约系统是实名制管理，对于个人申请登记的，应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本人完成预约。如果是为他人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代理人应出示申请登记所有人本人预约信息截图。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来看疫情，国内方面呢，福建仙游县昨天发现6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经过专家研判，本次疫情源头疑似为新加坡入境人员林某杰导致的传染链条。当地已经对6例阳性人员居住的5个村进行了封控管理，并且要求隔离群众按照规定做好居家隔离的各项防护。6人已经送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昨天，在对广州市越秀区东海大厦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例行检测中，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据报道，此前这名确诊者已经连续8天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目前还没有新增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经专家认为，社区传播风险极低。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消息，我国已经完成了针对德尔塔变异毒株的灭活疫苗的临床前研究。我国已经从广东、上海、北京等输入疫情比较多的临床样本中，成功分离到了一些多株的德尔塔毒株。通过连续3代的克隆纯化，并且呢初步完成了疫苗毒株选育与鉴定以及3级种子库的建立。现在已经从实验室进入到生产车间规模化生产前的准备。 专家表示，尽管我国灭活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有效，但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异，我们仍需做到有备无患。即使将来病毒发生严重变异，完全逃脱现有疫苗的预防作用，也能够迅速规模化生产新的疫苗。 来自人社部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昨天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滴滴、达达、闪送、呼啦啦，还有满帮、道家集团、阿里巴巴、腾讯等10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了联合行政指导， 要求头部平台企业及时整改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要依法订立劳动合同，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要订立书面协议，保障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等权益。 要修改完善与用工合作企业的合作协议，督促用工合作企业依法合规用工。要健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机制，充分听取劳动者意见建议，畅通劳动者诉求表达渠道，优化平台算法规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休息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等，建立健全劳动者申诉机制，保障劳动者的申诉得到及时回应和客观公正处理。 好，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银保监会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从2021年9月15号起，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武汉市和成都市，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和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深圳市，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青岛市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试点期限暂定1年。试点阶段，单家试点机构养老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总规模限制在100亿元人民币以内。 试点要求，理财公司应当创设符合长期养老需求和生命周期特点的养老理财产品，推动养老理财业务规范发展，积极拓宽居民财产性的收入渠道，规范设计和发行养老理财产品，做好销售管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等工作，确保审慎合规展业，那守住风险底线，健全养老理财产品风险管理机制，实施非母行第三方独立托管。 通知还提出，各理财公司应当规范养老理财产品名称使用，持续清理名不符实的养老字样理财产品，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配合做好养老理财产品信息登记和清理规范相关工作。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于浩你好。 哎，今天早上好像有雾哈，能见度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整体天气情况怎么样？ 今天清晨是雾气笼罩了，尤其是东部和南部郊区啊，能见度啊小于1公里， 目前呢，像通州还有大兴一带啊，这个能见度啊只有700-800米，那么所以大家开车出行啊要注意安全。预计呢，到上午9点钟以后，这个东部南部郊区的能见度啊可以转到1到2公里。那么今天呢，由于控制啊，北京的这个气压场比较弱，所以平原地区大气透明度不会有明显的好转，显得是雾气蒙蒙。下午呢，最高气温呢在29到30度，这个午后感觉还是比较热的。这种湿热能量的积累啊，加之今天夜间高空冷空气的到来，预示啊，就是一场雷雨天气啊，将要影响北京。那么明天凌晨1-2点钟这个开始啊，像雷雨天气就从西部郊区就要开始了，并且啊，逐渐影响到全市，这个断断续续要持续明天啊一整天，到明天夜间的后半夜啊才能结束。像西部还有北部郊区局地啊，要出现1小时超过20毫米的强降雨，还要防范啊这个短时的雷雨大风和小冰雹。那么明天周日受雷雨天气的影响啊，这个气温会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只有23度左右。所以出门带伞，大家也要注意啊路上的安全。 好，感谢全工的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全工的介绍和提示，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轻雾或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晴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最近几天降雨频繁，山区地质条件脆弱，登山气象指数5级，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今明有降水，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传说在人间时春，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秋冬雨下， 沧海几千年。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中美两国元首通话，外交部强调中美关系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我驻英大使回应所谓中国考虑向阿富汗派兵问题。 大约在8点1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从昨天起恢复跨省团队游，来京团队需满足疫苗接种等要求。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召开座谈会，强调坚决抵制文艺为流量泛娱乐化的倾向。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时隔7个月之后的第一次通话。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的前途命运，也是两个国家必须要回答好的世纪之问。那么这一次通话将对中美关系走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回应。 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中美应该是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此次通话中，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据报道，目前很多东伊运成员已经离开阿富汗，剩余成员中的任何人未来都没有可能留在阿富汗的任何地方。阿塔不允许东伊运等组织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募集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但没有明确回应是否会将在阿富汗的东伊运成员引渡给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做出了回应。 东伊运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直接威胁，是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的一大祸害，也是寄生在阿富汗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坚决反对，全力遏制，重拳打击，彻底消灭东伊运，是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方多次就东伊运问题向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明严重关切，阿塔对此是重视的，也是有郑重的承诺的。我们希望阿塔言出必行，同东伊运 等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在境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坚决打击，同时加强与邻国的协调合作，避免跨境外溢效应，使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势力的滋生地、庇护所和扩散源。 东伊运呢是东突伊斯兰运动的简称，是以拉登为首的恐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塔利班武装中甚至还有一个由东伊运分子组建的所谓中国营，由大约320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恐怖分子组成，其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 东伊运组织挑选招募从新疆外逃的分裂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秘密接受专门训练，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该组织在2002年9月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也是中国公安部2003年12月第一批认定的四个东突恐怖组织之一。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可能出于阿富汗形势有可能加剧了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可能考虑向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派兵。对此呢，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9号做出了回应。 郑泽光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撤出阿富汗，他们在那里待了20年，现在却留下这样一个烂摊子。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应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当地人民渡过难关。中国刚刚宣布了最新一批对阿人道主义援助。 郑大使还说到，希望塔利班遵守自己有关于构建开放、包容、具广泛代表性政府的承诺，采取谨慎温和的内外政策，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能让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藏身地，不能让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恐怖组织利用阿领土破坏他国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9号提出了对涉及多达1亿美国人疫苗接种的严格新要求，其中包括了一些私营部门雇员、医疗工作者、联邦承包商和绝大多数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以全力增加遏制激增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病例。 而拜登的这一系列激进措施呢，受到了各界不同的反应。一些医疗人士表示了赞扬，不过呢，部分专家也谨慎地表示这可能太少太晚。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士呢，则表示谴责，说这一举措违宪。 共和党官员迅速表达了反对意见。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承诺将对违宪规定采取法律行动。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发表声明称，这些行动是对私营企业的攻击，并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保护德克萨斯人选择是否接种疫苗的权利。 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则表示，拜登哈里斯政府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危险的方式打击私营企业和个人自由。他质疑有多少工人会因为这些命令而被解雇，多少企业会被罚款，多少孩子会被赶出教室。 此外，拜登还表示，对不戴口罩的旅客实施的罚款将提高1倍，以确保美国在持续抗击疫情之际，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继续发挥作用。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宣布，初犯者的罚款额将从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重犯者最高可面临3000美元罚款。这项新措施从10号生效。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8月份宣布，为应对新冠传播风险，搭乘飞机、火车、公共汽车以及在机场和火车站必须要佩戴口罩的措施，将会延长到明年的1月18号。这项规定原定于13号结束。 两个月前，拜登过早地宣布美国摆脱病毒。现在呢，尽管超过2.08亿美国人至少接种了1剂疫苗，但是美国每天新增的病例大约增加300%，住院病例大约增加2.5倍，死亡人数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大约有8000万人还没有接种疫苗。 美国洛杉矶联合学区当地时间9号批准了一项新冠疫苗强制接种命令，要求该学区12岁及以上的学生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参与面对面的学习。 这一命令要求参加体育等活动的学生必须在10月3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并在10月31号之前接种第二剂。其他学生必须在11月21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第二剂疫苗的接种时间不能迟于12月19号。 洛杉矶联合学区是美国第二大学区，拥有超过60万名学生。新的疫苗命令将会影响超过46万名学生，并且呢，使洛杉矶联合学区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要求学生接种新冠疫苗的主要学区。目前呢，这个学区每周都对所有学生和学校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并且要求他们在室内和室外都戴上口罩，员工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居住在该地区的12到18岁青少年中 58% 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但是民意调查显示，许多父母对给孩子接种新冠疫苗犹豫不决，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家庭将孩子留在家中进行在线学习，或者将他们转移到无需接种疫苗的学校。洛杉矶学区今年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的选项，截至目前有 3% 的学生选择了这一学习方式。 据了解呢，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为12岁到15岁年龄段的青少年批准了辉瑞公司所产疫苗的紧急使用权，这个疫苗可能会在今年获得全面批准。目前呢，美国还不允许为12岁以下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今天是9月11号，20年前的911事件至今让很多美国人记忆犹新。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9号宣布，由于仍存在恐怖威胁，因此2001年9月14号宣布启动的警戒状态，以及为应对该情况所授的职权，在2021年9月14号之后依然有效。 911事件之后呢，时任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推动了一系列反恐立法和反恐机构的建立，为强化反恐执法提供法律依据。拜登宣布延长的7463号公告由小布什签发，旨在授予总统更加广泛的权力，以便在911事件之后调遣军队。 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客机，2架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一角，另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坠毁。当天被劫持的4架飞机上的乘客全都遇难，袭击总计造成大约3000人遇难。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上的8:13，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旅游资讯。先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9月9号晚，北京市文旅局给各旅行社下发了关于严格旅行社疫情防控措施、恢复跨省旅游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显示，北京市从昨天起恢复旅行社和在线旅游经营企业北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通知要求，来京旅游团队要严格落实进京的防疫要求，必须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才能够进京。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织或者是接待健康码异程、行程不明，以及14天内有新增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的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的涉疫风险人员。 通知同时要求各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北京前往14天内有新增1例及以上本土确诊病例目的地的团队旅游业务。 此外呢，旅游团队行程期间， 导游应当在每天团队出发之前组织全体人员查验北京健康宝是否是绿码，测温是否正常，并且呢及时提醒督促游客朋友呢正确的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文明旅游，避免人员聚集。 此外，北京市文旅局方面还要求旅行社在组织出京或接待来京旅游团队过程中，要及时掌握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及时关注了解旅游目的地、途经地和客源地、客人常住地等相关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和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变化情况，按照从严从紧的原则，切实将各项防疫控制要求落实到位。 北京跨省游解封信息呢，对于旅行市场来说是一个刺激很明显的状态哈。去哪儿平台显示，昨天早上7点到10点，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预订量比前一天同一时间翻了一番。 另外呢，国庆出游市场也开始加速启动。去年国庆节与中秋相连8天小长假，民航运输旅客量达到了1326万人次。预计今年国庆节7天，航空市场将延续火爆势头，单日旅客运输量峰值或将超过去年，总量预计将超过2019年国庆节。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日前呢正式向社会发布，其中北京特有的濒危野生植物百花山葡萄被增补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据报道，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共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55种和40类。上一版名录发布于1999年，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说，20多年来，我国野生植物保护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部分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濒危程度得以缓解，而部分野生植物呢，因生存环境破坏、过度利用等原因，濒危程度加剧，因此对名录进行科学调整必要而迫切。 新版名录当中，15种植物在北京有分布，其中呢，百花山葡萄、轮叶贝母、还有紫点芍兰、大花芍兰、山西芍兰、首参、北京水毛茛、气叶、铁线莲、红景天、甘草、还有软枣、猕猴桃、丁香叶、忍冬12种为新增补的物种，野大豆、黄柏、紫段已经被上一版名录收入，保护等级仍然维持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当中。 据了解呢，其中提到的百花山葡萄是北京特有的野生植物，也是本市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它和普通的山葡萄相比百花山葡萄叶片的叶裂更深，通常呢呈鸟足状。1984年，它首次在野外被发现。由于环境变化，数量在不断减少。目前，百花山葡萄野外植株加起来也就2株，处在极度濒危状态，而且呢，一度长势衰微，多年不开花结果。在精心保护下，去年109国道旁的植株多年来首次开花挂果。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国家广电总局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发布消息称，9月9号，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召开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文艺节目及人员管理工作座谈会。 会议强调，要坚持从严从实、标本兼治，有效廓清网络视听文艺领域风气，以坚决有力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效果。 一是要继续深化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不得播出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以及真人秀节目，选秀类节目不得设置场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环节和通道，坚决抵制唯流量、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坚决抵制违法失德艺人利用网络平台发声出境，要继续落实片酬管理核查制度，与税务等相关部门加强工作联动，强化信息共享，坚决打击天价片酬、阴阳合同。 二是压紧压实平台责任，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担负媒体责任和社会责任，要坚决抵制调侃丑闻、炒作热点、制造对立等错误做法，抵制唯流量、唯颜值的畸形文化。 三是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坚持严肃、客观、全面的评价作品，不断提升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充分发挥倡导优势、抑制劣势的作用。四是切实强化行业自律，行业协会要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和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引导，全行业守法、崇德、上义，共同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

跟长津湖相比，闭幕影片《兰心大剧院》更加展现了导演的个性与风范。戏中戏的剧本结构，黑白交织的画面风格，导演标志性的手持摄影，都是这部艺术电影的看点。 今年北影节展映单元的时间是9月17号到30号，作为北影节最受关注的主体活动之一，今年的北京展映可以说是吸影力十足啊！这个影片的影，除了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注目未来、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女性之声、境界、缤纷动画等众多的经典单元之外，还设置了一个冰雪冬奥、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等等年度特供的重磅的单元，力求呢为影迷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提供一次类似于这个类型丰富、国别多样、风格广泛的展映观影之旅。 我们也再来说一下售票方面啊，9月14号中午12点，北京展映将正式开放线上售票。届时，猫眼 APP、微信电影演出赛事小程序、美团 APP 电影演出频道、大众点评 APP、电影演出频道等多个 APP 都将开设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专题页面，大家呢可以通过其中任意一个渠道找到专题页面来购票。 昨天晚间，电视剧八七版《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出了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马嘉祺老师于9月2号仙逝，享年82岁。欧阳奋强还晒出了不少的剧照来缅怀前辈。 据公开资料，马嘉祺，央视演员、导演，1981年在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谍影18年》中扮演心机深沉的大反派何坤。1987年在《红楼梦》任副导演，同时因在剧中饰演贾宝玉的父亲贾政而被观众所熟悉。 环球影业官方微博昨天宣布，007系列电影007无暇赴死确认引进内地，但是呢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上映时间。同时呢，官方还公布了13张确认引进的海报。 007无暇赴死是演员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饰演007詹姆斯·邦德。这部影片呢由凯瑞·福永执导，雷雅·塞杜再度回归饰演邦女郎马德琳，奥斯卡影帝拉米·马雷克加盟饰演大反派。 那么影片大致剧情是这样的啊，一句话说完，说多了都算剧透啊。已经退休的邦德被老友求助，被迫重操旧业，将独自面临一支由神秘反派指挥的全副武装的军队。完了。不能再多说了。 昨天呢，确认引进的海报发布之后，众多007系列电影的影片啊，纷纷留言表达期待之情，希望丹尼尔·克雷格能够在这一个系列电影当中完美谢幕。 好了，北京时间的8:2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主播在线精彩继续。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丽华，今天为大家讲述廖俊波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的故事。2011年6月，廖俊波任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当时的政和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各项指标长期居全省末位，被人们戏称为省委尾巴的尾。整个县城没有一个红绿灯，没有一条斑马线，没有一根独杆路灯，没有一家规模超市， 电线电缆布满天空，密得如同蜘蛛网，居民用水设施经常瘫痪。当地有句顺口溜，当官当到郑和，洗澡洗到黄河，意思是到郑和当干部是件倒霉事。但廖俊波没有退缩，到任的前两个月，他下乡村访社区，进厂矿查资料，在车上船坞上甚至在餐桌上边吃饭边办公，摸透了郑和县的底子。接着组织全县副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开了3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务虚会。他说郑和要发展，必须要建设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县城，要全盘科学规划和设计。我们要穷尽这代人的智慧，力争不留遗憾。他还给干部们定了2条红线，不准不干事，不准不团结。建设一个2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是廖俊波牵头制定的发展新思路之一。但钱从哪里来呢？一个贫困县靠什么吸引企业？还有摆在眼前最棘手的拆迁问题该怎么解决？面对这些问题，廖俊波身体力行，带头一家一家入户拜访，耐心地和群众聊家常，分析利弊。3个月后，3600多亩征地任务完成，且无一人上访。随后他又变成最大的推销员，跑到各地去招商。4年时间，他的汽车行程36万公里，平均每天要跑240多公里。在廖俊波的带领下，这个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贫困县建起了郑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园区。他为郑和发展全身心付出，他的一言一行极大鼓舞了郑和的各级干部，激活了大家想做事的内心动力。面对郑和县吸引客商硬件条件十分薄弱的状况，他们就从投资软环境入手。园区负责人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工业园旁的一块大广告牌上，承诺并且一直做到24小时不关机，全天候服务。入驻的企业也随之越来越多。廖俊波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想人民所想，解人民所难。有人因征地补偿款找他，有人因养老保险找他，还有人只是为了找份工作。在任的4年多时间，无人知晓经他手化解了多少人的怨气，解决了多少人的实际困难。但一组数字能说明他给郑和带来的变化。县财政总收入从2011年的1.6亿元上升到了2016年的4.5亿元，连续3年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10佳，一举甩掉了省委的帽子。全县贫困人口减少3万多人，脱贫率达到了69.1%。可以说郑和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蜕变。2015年，廖俊波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这是他一生中最珍惜的荣誉。同年11月，廖俊波履新南平市副市长，主抓武夷新区的建设。他常常白天跑工地，晚上开会到深夜。他依然是最大的推销员，跑到各地去招商。在他的带领下，武夷新区蒸蒸日上，几乎一天一个新模样。2017年3月18号晚上，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主持召开会议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因公殉职，年仅48岁。在他生命最后的45天里， 有22个晚上在开会，14个晚上外出招商或者赶路。最连轴转的一次，3天跑了4个省，拜访了6家公司。在人们的记忆里，廖俊波是那个永远微笑着面对群众、面对困难、干净、担当、温暖、苦干实干、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的好干部。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一起来听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讲述祖父郑洞国的故事，归向人民。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在他们这代人里，什么事儿最大？那国家的事儿最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儿是最大，其他的都得让位。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你就要勇于啊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他们一生啊坚守的一个信念。 谈及祖父郑洞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说，这是祖父这一代人给他的最大的影响。1924年，在长沙上学的石门学子郑洞国放寒假准备回老家过年，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年少就心怀爱国革命理想的他决定动身前往广州报考。路上，郑洞国遗憾得知自己错过了报名时间，而同行认识的湖南老乡黄敖担心自己考不上，报了2次名。最终，郑洞国用黄敖的其中一个名额考入了黄埔军校1期，命运就此改变。大革命时期的东征北伐战争，他走上战场抗击军阀。918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长城古北口战役他浴血奋战，是最早与日军血战的中国军队将领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先后投身保定战役、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第二次长沙会战等等，战功卓著，尤其是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收复缅北。 这个战争打的是非常的漂亮，我们常常是以和日军相等的兵力或者是少于日军的兵力能够打败日军。这次战役和中国滇西远征军一起毙伤日军大概有10几万人，战役的胜利啊，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战场的抗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共内战爆发，郑洞国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东北解放军连战连捷，相继攻下众多东北重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3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当时郑洞国驻守长春，此时长春与外界一切联系都被切断，物资匮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难以突围。1948年，东北解放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 我祖父啊，指挥部队在解放军攻打锦州的时候，曾经尝试着突围，根本就突不出去了。我祖父身边啊，有一个年轻的这个《民国日报》的记者叫杨志兴，他就跟新七军的将领们讲，我祖父表字郑桂亭嘛，说桂公啊，其实早不想打了，但是以他这个身份怎么好说呢？啊，所以新七军的将领们以为是我祖父托杨志兴来跟他们传达这个意思，所以他们马上派人就跟解放军呢。就接下就投诚了，但是我祖父不知道，那个时候啊，所有的人都不想打。我祖父的那个兵团参谋长叫杨永梅，他呢也打着我的祖父的旗号跟解放军接洽投诚啊。当时投诚之前呢，杨永梅呢命令这些士兵朝天放枪，表示我们已经为蒋介石、为国民党抵抗到最后了，最后没有办法了才放下武器的。我祖父呢在屋子里听到枪响，他还觉得。这可能解放军打进来了，他当时就早就准备好的手枪啊，就准备用最后的一个方式来了结了。结果这手枪啊，就被杨永梅偷偷的就藏起来了。 这些卫士们就把我祖父啊就给控制住了。这个解放军的代表也就进到他的那个指挥部了，我祖父也没有办法，就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组织上给他的评价，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归向人民，这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褒扬。 1948年10月21号凌晨，郑洞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长春解放。当天，解放军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设宴款待郑洞国。面对善意的工作邀请，郑洞国表示自己只想当个老百姓。 既然失败了，也得做一个失败的英雄。他要保持所谓军人的气节啊，这是他当时的那种想法。 此后，他听说自己黄埔军校的师长纷纷抛弃国民党阵营，走向人民。面对国民党的溃败，郑洞国也在思考原因。他开始读毛主席著作，寻找答案。 他就提出来，他说我能不能读读毛主席的著作啊？当时解放军啊就送了他一部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读毛主席的著作。按照他当时的说法，真的是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说我就没想到毛主席的学问这么大啊。从这些书里他就进一步分析思考，就是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他呢，抗战胜利以后去了俩地方，一个是在上海有半年多，后来1946年初就到东北。他在上海和东北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国民党的腐败，五子登科啊，这谁有半年谁去捞钱，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经过在国民党阵营20多年，那确实是灰心丧气了。他觉得跟国民党走啊，这个路是越来越窄啊，等于是自己的这一生啊失败了。不仅仅是你军事上的失败，你个人权位的丢失，更主要的是当初你的那种追求没有了，根本就看不到希望。 1950年，郑洞国从东北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周总理得知后特意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周总理曾经是郑洞国在黄埔军校的老师，后来郑洞国成为军事主官还是周总理亲自举荐的。 那天一到了总理家里头，周总理就迎上来，哎呀，他说洞国啊，咱们这有20多年没见面了啊，你还好吧啊？我祖父当时心情就非常的激动啊，就他那个心情是你很难用一两句话说得出来的。 此时郑洞国想到了一件事，在长春他做出重要抉择之前，周恩来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 洞国兄见，兄以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不起义。周恩来，10月18日。 可惜啊，当时这个信就没送到他手里。他到了哈尔滨以后啊，他才看到这封信。但是对总理的充满着黄情谊的这封信，他是非常感动的。所以他就紧握着总理的手说：“周总理啊，你是我老师，但是我这个学生实在是太不争气了。”辜负了你的教诲。说着说着反正眼泪也下来了啊。周总理呢也很动情，他说洞国啊，以前的事儿就不说了啊，你现在反正过来了，咱们好好的一起为人民服务。 与周总理的会面让郑洞国找回了当年革命的初衷。他到上海治病，看到解放刚刚一年多的上海，给他很深的触动。 上海是什么样子他可是知道，抗战胜利以后他在那儿住了半年多，他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冒险家的乐园。要是把上海这个城市给治理好，短时间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时上海的市长是陈毅同志啊，那可以说，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啊，就让上海彻底变了个样。那当时他看着上海的经济啊欣欣向荣啊，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这个对他触动是很大的。他就觉得共产党是确确实实是了不起。 1951年，郑洞国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此后，他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一直在为祖国建设和统一事业奔走操劳，积极联络海内外同胞，共同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晚年，他还接待了许多从台湾和海外回祖国大陆探亲的爱国人士。1991年1月27号凌晨，郑洞国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逝世前，他在宽慰家人不要对自己的离去难过的同时，依旧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深切渴望。 他看我挺难受啊，就拉着我的手说：“你们也不要难过，我曾经是个军人，对生死这些早已经看得很淡了。”他说：“我这辈子啊，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就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儿，只可惜啊，没看到祖国的统一。如果啊，祖国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啊，长江水。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民盟创建者和领导者张澜的故事。 2015年，郑建邦代表祖国郑洞国。 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张澜的长孙女75岁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美颖看来，祖父张澜的一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 你看这老人，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投入为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追求真理嘛。经过了这么多朝代，清朝、民国、袁世凯时期、北洋军阀，还有就是国民党就统治这个时期，经历是很丰富的，那始终他是站在革命一边的。 张澜字表方，常被人尊称为表老。1872年，张澜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自幼跟随父亲就读于私塾。1903年，张澜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家乡兴办教育。1911年，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宣布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要将四川人民出资修筑的川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张澜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自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陈毅总结了他四条，这个张澜先生啊，第一件就是保路，他领导了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辛亥革命之后，张澜继续高举革命大旗，参与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大革命胜利后，张澜在家乡四川继续兴办教育，宣传民主与科学，培养革命人才。 应该说他是一个有良知、有风骨的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教育家，而且是个知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教育，从清末到民国举办过书院，也就是小平念书的那个广安中学，从书院、中学、小学、大学、研究生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的各个门类他都有涉及，也都有建树。所以他当时在四川是一个很有知名的教育家，不少学生都是接受了他的民主思想走上革命，包括朱德呀、罗瑞卿啊、陈毅啊，有这个蜀中学子半门生，蜀中的学子一半是他的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受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频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41年3月，张澜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皖南事变，周恩来给他一个小册子，就皖南事变的真相，白区啊，白色恐怖，他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散发呀，就是让大家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在那时候，他们民盟成立了。陈毅说，在国统区有了正义的声音，支持了我们新四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商讨国家未来发展前途问题。谈判期间，毛泽东特意登门拜访居住在重庆特园的张澜先生。 重庆谈判，他和毛主席畅谈了3次。第一次，毛主席给他讲了当前的形势。45年，蒋介石的威信是如日中天呢。 你想日本投降啊，蒋介石是领袖啊，在那种情况下跟毛泽东谈了第一次话以后，毛泽东一走，他跟身边所有当时民盟的人也好，其他人也好，讲了一句话，得天下者毛泽东也。所以他就是站得比较高，对整个发展趋势看得很清楚的这么一个人。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由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即伪国大，张澜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参加， 坚决不参加伪国大，把蒋介石的国大搞臭，立场很坚定。虽然当时民盟很多人模模糊糊的都希望去了都有一官半职啊，有些人就动摇。后来在这关键时候，不要了，在重庆打电话过去，参加不得呀，这是我们民盟的立场。蒋介石没有完成政协会议的所有的程序以前，不能参加国大，这是立场问题。我认为他主要是政治上清醒，就是他对大趋势有很强的洞察能力，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候总是能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和人民站在一起。 在拒绝参加伪国大后，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1947年11月，迫于时局压力，张澜被迫解散民盟。第二年初，民盟在香港得以恢复，并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9年春天，张澜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同年6月，张澜在共产党人的营救下脱离国民党的软禁，从上海来到北平，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时候，很多从解放战争下来的同志们没有在白区待过，在白区的都知道表老怎么带领大家跟国民党斗争，但是在解放区过来的很多干部不了解，说这么一个戴瓜皮帽穿这么大长衫的，这不是一老一少吗？怎么能够来当国家副主席呢？是吧？就提出这样的疑问。后来朱老总就讲了，说张澜是我的老师，那时候他就是保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54的时候跟李大钊在一起专门宣传社会主义，他的儿子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毛主席都赞扬他老人家老成谋国。 1949年10月1号，张澜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开国大典，因为老先生一辈子都是很勤俭的，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是补丁的吧。后来恩来同志呢就觉得开国大典嘛，应该穿新衣裳，老头死活不干，但是呢后来恩来还是让人给做了，做了以后开国大典，他确实穿的是做的新衣裳，但是平时他都不穿，上天安门城楼才穿，一直到他去世把这个衣服又还给了国家。 张门颖回忆说，新中国成立时，他和父亲等家人还待在重庆，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他们收到了祖父的家书。 最有意义的一封家书就是这一封，写给我爸爸，就是他的长子。他说，这个你们要晓得，今天的新中国不是政治形式上的改朝换代，而是质的变化，要把思想搞清楚。今天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绝不走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之路。那时候就写得很坚决，中国是走中国这条路，不走英美和资本主义那条所谓的民主之路。我想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革命老人历经斗争和坎坷得出的一个结论，因为民国的时候走过那条路，弄得军阀混战，社会很乱。因为在旧中国，他常说的一话就是人民痛苦极了，他对这个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因为要说这家书吧，就是因为我们在重庆，他在北京已经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了，我们在北培被藏到地洞里头，后来听这个短坡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做了一面五星红旗 啊。您做了一面五星红旗？ 哎，我们家一块儿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中间一个大四面几个小。 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就是拿了一块红布做了以后呢，就听见重庆的炮声响了，解放了，我们就从山洞里跑出来了，跑出来我们就展着那一面红旗哈，照了一张相，完了就过来一个人来干扰，就说你们胆大。我爸爸就说你走狗，天都亮了，你的主子都完蛋了。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的场景张门颖至今难忘。他还记得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全身心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新中国诞生的时候， 表老已经是年过古稀，你想他是1872年出生的，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各项事业。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劝他，他们有时候一开会就白天晚上都开，表老从不缺席，劝他，他不，他觉得我要多做工作，做台湾的工作是解放以后他的很主要工作，因为他说台湾不解放，就等于全中国没解放了，所以他说必须解放台湾。那边有很多他的熟人，他的学生，包括张群的，这些都是要员，希望他们不动枪炮能够过来。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他死以前没有别的话啊，除了跟我们说了一句要跟着党，就是说解放台湾。他一直念念这个解放台湾的事，无论是土改也好，抗美援朝也好，台湾问题也好，还有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这个事业也好，他都积极参与，并号召全盟所有的这些大事都要积极参与。每当有大事，他都要发表讲话，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要写很多文章，每一个关键时候都是明确表态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毛主席，这一点他是做了表率。 我完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多十年以来，中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运动，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我自己的经验，过去反动统治者所谓宪政啊，从制宪的过程到宪法的内容，都是骗人的，因而都是为人民所蔑视和反对的。 这是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时张澜先生的发言。他用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出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完全支持的立场。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提议下，张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张美颖的印象中，为了建设新中国，张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总是夜以继日的工作，而对自己和家人则是要求非常严苛。 我觉得他就是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人。解放以后，他身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他挑了一个最小的没有院子，后来我记得小时候在那儿下雨的时候还漏，就是他都挑小的，挑最旧的。后来那个他去世的时候，邓颖超去看我奶奶，一看箱子里头都是一些补丁衣裳，没有任何财产，邓颖超眼泪都掉下来了。 廉洁奉公、倾心为民，这就是张澜这位革命老人对新中国的赤子全权之心。1955年为民族鞠躬尽瘁的张澜与世长辞，但他追求进步的精神、宽厚仁义的品格一直影响着后世。 他家训吧，我觉得他主要还就是四免一戒。四免一戒是他60岁一个甲子的时候，1942年他写的四免一戒。就是四免是什么？ 人不可以不自爱， 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官，我觉得他很清楚。另外呢，就是责在人先，立居人后，这是一个座右铭。还有一个呢，就是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给他的子女们的所有的信都是要强调这个的。 在四川南充张澜故居的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块表方石，表方石正面镌刻着毛主席对他的评价：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背面镌刻的则是张美颖的题词：表里如一，方正多人。以此来纪念张澜这位为民族呕心沥血的革命老人，纪念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程强、康立波、钱冰冰，主持人李玲、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